这个导游也是赵老板安排的，是阿兰的丈夫。安宗盯着山林深处的一股烟，叹了一口气，突然想到三国时期曹操的望梅止渴，他们现在算是望烟止泪吧。白毅最会保存体力，除了问路和一些必要的问题外，几乎都不说话，把所有力气用在赶路上。但是让安宗意外的是，他几乎没怎么喘气，好像那么长的山路对他来说没什么难度。安宗有些纳闷，便问他。他喝了一口水说， 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的考古，参加的社团就是探险社，经常去山里考察。 这让安宗很意外，没想到这么一个内向的人居然会参加那么外向的社团活动。他认真地说， 没想到你体力这么好，真看不出来啊，宅男也是有爆发力的。 所以以后别有事没事就对我拳脚相向，也不想想自己多少斤两，打疼了你我也心痛啊。 安宗被他这么一讽刺，居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说，红着脸瞪他一眼。 我可告诉你啊，我们这是增进友情的活动，别说的好像我天生喜欢打架似的，你问问六子，我哪次对他挥过拳头。 此时六子喘着粗气说， 你哪次不是最后用武力解决的？大哥，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你老爹揪着你耳朵啊？你他娘的连你老爹对着打。 被自己穿开裆裤的兄弟这么一露老底，安宗也没有什么好狡辩的了，只有哼了一声，走到旁边的树桩上蹲下休息，留着力气准备接下去的长途跋涉。休息了十来分钟，导游示意得抓紧时间了，太阳下山后山路会更加不好走。他们点了点头，咬着牙继续赶路。接下去是一个小坡路，走起来更加费力，不过他们还是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到达了嘎子村。导游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去，而是原路返回，对他们说夜里走山路并不困难，没有必要和他们一起。六子点点头说赵老板会打点后续的。进了村子后发现这里实在是太破了，一眼望过去居然没有个像样的房子，一只赖皮的黄狗呲着牙对他们狂吠。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远处看到一处柴火堆起的架子，村门口根本就没有人，显得十分萧条冷清。天色已经快暗了，他们只有先去敲看似像村委的门，那是唯一一栋可以称之为砖瓦房的建筑，但是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充满书生气的青年人。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显然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困惑。六子连忙扯出一个亲切无比的笑脸说， 嘿嘿，朋友，那个我们三个是旅游的，因为走岔路一下子下不去，所以想在这里借宿。 青年人看了他们半天，打开了门栓，安宗这才发现他穿着厚厚的隔离服。他看着他们说， 先进来吧。 他扔给他们一些消毒剂和衣服手套说， 你们没有和我以外的村里人接触吧，戴上手套跟我来。 这个男人和白毅差不多年纪，也戴着一副眼镜，不过神情比白毅还要阴郁许多。带着他们进了后院，安宗发现他居然把房子周围都拉上了塑料罩子，看他们消完毒他才让进去。进去之后发现屋里的东西十分简单， 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病毒，你们过一夜就快走，再过段时间这里就会被隔离，那个时候想走也走不掉了。 他话还没说完整，门口就有一个小孩子跑了进来，他连忙戴上手套冲出去堵在门口不让那孩子进。孩子用当地话一边哭一边嚷，安宗没有听懂多少，只知道这里貌似闹瘟疫了，孩子的妈快不行了，希望这个人去帮忙。年轻人二话不说拿起医药箱就出去了，也顾不上和安宗他们说话。他们三个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场面，十分愕然。不过考虑到这里可能真的是疫区，所以都不敢到处走动，放下包只有干坐着。过了20多分钟，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哭声。安宗稍微拉开一些塑料帘子，发现几个老人抬着一个担架出来， 身后是那个小孩。年轻人戴着口罩，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就发现他们把人抬到了村中央，点起火把就烧了。安宗这才发现，前面的那烟雾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而是焚尸冒出来的黑烟。老人拉着小娃子，不让他靠近柴火架子，只是绝望地看着火焰慢慢地吞噬这具尸体。此时，青年已经回来了，他在进门前把手套烧了，又喷了许多消毒水才进屋子。他利索地关上门，然后用铁链把房门反锁。青年看了看他们，又回头看了看那堆烟雾，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态。他疲惫地抚着额头说， 你们不该来这里，整个村子都染了瘟疫，我多次打急报向上面反映，他们依然没有派人来，本来我还以为你们是上头派来的专家。 这种谈话的气氛十分诡异，外面在露天焚尸，他们在里面傻坐。安宗发现这个年轻人身体是有些残疾的，他的小手指少了半截，然后用什么东西套着。不过他们也没有必要管这些，倒是这里的气氛实在让他们很疑惑。安宗问道， 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哪在啊？ 我也说不上来，我是这里的定期驻点医生，三个月前村民陆续出现了身体溃烂或者是肠胃出血的情况，而且死亡十分频繁，我来这里三个月就有76个村民死亡，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就把自己的住处隔离起来了。我一开始还同意他们保存尸体，并且做一些细胞切片检查，但是到现在我只搞清楚这个疾病是通过接触传染的，并具有可怕的传染性，不过不能通过空气传染。当我研究他们的细胞组织后，却没有发现有病菌的存在，没有病菌就无法确定这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传染源，也无法找到宿主和传染媒介。最后我只能消极的一发现染病的人就马上隔离，给他们保持身体干燥，最后出现尸体立即火化。这里简直就像是被恶鬼诅咒一样诡异。 安宗听到恶鬼诅咒不禁心里一颤，随后突然想到了过去看过的一个关于死亡鬼村的报道，就是说这个村庄里的人都会离奇的生病死亡。最后确定那是日本人在地下埋了毒气弹导致瘟疫的蔓延，没想到这次会遇到这样一个死亡鬼村。不过按照他的说法，山民都出现了身体溃烂的现象，这和六字打听到的事情有些微妙的联系。安宗看了看他们两个，六字掏出一根香烟塞给那个青年，而后者居然拒绝了，说自己不抽烟。六子只有干笑着把烟塞到自己嘴里，也不敢点上。他问道， 那么你就没有发现其他古怪的东西吗？比如某个古怪的坟墓之类的？ 青年人愣了一下，随后说道， 你们说的是那个被盗了的清代举人墓吧？ 他放下茶碗，把他们三个打量了一下，冷哼道， 哼，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旅者呢，搞了半天也是一群盗墓贼。 哎，千万别误会啊，我们来这里的确是为了找那个墓的，不过并非是盗墓贼。 他简单的把赵老板的事情说了一下，又添油加醋的把赵老板说成了爱国海外华侨，为了不让国宝流失而得到那只古墓的玉碗，仿佛他们三个人都是被赵老板这种爱国之心所感动而前来救他命的热血青年。青年医生一听，果然态度就不一样了，马上给他们赔礼道歉。 抱歉抱歉，不过你们说的这件事我觉得可能真的和这次的疫情有关系。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涛，是这里的驻点医生。当我第二次下到山里调查时，那个时候还没有疾病，但是三个月前再来的时候，这里就普遍出现身体溃烂的症状。头一例是乔二游，他当初是参与盗取古墓的一个盗墓贼，接下去就是好几个当时下地的人都出现了这种病症。随后我发现一代病原之后，与他们日常接触的人也出现了类似溃烂和内脏出血的症状，村里的人都说那是清朝举人的鬼魂作祟。